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大赛即将展开，人民超市特别为球迷推出世界杯套餐，有齐四种睇波必备零食，包括六罐大罐装 Hit 韩国啤酒或四支 Miko 山竹提子汁，八款口味卡洛 B 薯片任拣一包，四款口味鱿鱼丝任拣一包，同埋四款口味嘅青豆或花生任拣一包，夹埋都只系30元，净系买啤酒都唔止呢个价钱。优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15日，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或长沙湾 D2Place 2-8楼人民超市入订货啦。 好，大家好，上个礼拜呢就去咗六四现场嘅关系呢，咁就当然係冇节目啦，咁但係今日呢係有嘅，唔使 PM 嚟问我啦，咁我唔係实际上咁懒嘅啫，基本上大多数嘅时候都唔懒嘅，但係要懒嘅时候呢你就见我唔到啦，好简单嘅啫。今日有啲咩一定要讲嘅就係、是、即係分开几个部分啦，咁第一样嘢呢唔知大家有冇去六四，咁我就冇去咗一年啦，唔知一两年上紧啦，但係即係今次就当然好神心啦，神心嘅原因就係当然係第一有嘢做先啦。第二就係就算係唔使做嘢呢，其实我都係基本上个晚会嘅过程我都係即係坐喺第二个足球场。咁就坐到完为止嘅，咁就唔係为工作嘅，即係只不过呢係个晚会之前有工作。喺个头，咁於是顺道呢就唔去唔得㗎啦，咁样就。所以呢就礼拜一节目冇做。咁呢就唔去嘅原因，即係之前唔去嘅原因呢多数都係有嘢做啦。即係但係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点解会去呢，就係、是、因为识咗个即係非常之关心新闻嘅女朋友。咁就即係亦都满足咗好多人嘅好奇啦。即係点解今年又会去呢。其实两件事冇关系嘅，即系只不过咧就你会见到好多人有心嘅，就即系好多好即系好多年都会年年都准时出现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当然你如果第一年去嘅时候有个盘咧，就有啲倾讲嘅，咁倾讲就未必系关乎嗰六四嗰、那个。那個事本身嘅，咁問題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六四悼念其實係即係宣泄對政府嘅一種不滿，咁其實我都大致上同意嘅。咁只不過就係話，你借咗一個悼念儀式，就係即係向你呢個政府嘅背後嘅主旨就即係表達一個不滿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今年呢，即係又或者我。即係之前一兩年冇去呢，我唔知個情況係點。但係今年呢我就俾人搏兩次咪，即係可能我養得太似平民啦。咁呢搏咪嘅原因呢就基本上佢要同你做一個問卷調查啦。咁而家好先進嘅，其實佢都問都唔 Q 問你㗎啦。咁基本上就同你講兩句開場白之後就對部 iPad 俾你。你要 tick 就自己喺部 iPad 度 tick 啦咁樣。咁有好又唔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因为原因我同我朋友去嘅关系呢，咁其实都知道即係我唔係一个完全冇 bias 嘅人嚟嘅。咁而且呢都係一个即係都睇开新聞好多年嘅人呢，嗰啲 bias 都係好深。而且就係话你如果俾张问卷我霎时之间要我睇呢，其实我都可以即係坐低同佢就係倾呢份问卷，唔好倾啲答案，唔好倾我俾出嚟嘅答案，都已经可以倾个钟头啦。即係基本上成份问卷就好想知道一个方向嘅嘢，就係话基本上你用咩嘢身份去参加呢个集会呢，你参加呢个集会嘅目的系啲咩嘢呢咁样。基本上就 就是呢两个大问题啦。一个问题就是话，你是从呢个香港人嘅身份去关心国家，定还是从呢个中国人嘅身份去关心国家？又或者咩身份都好，你究竟觉得呢一次悼念活动咧背后嘅目的系因为想推倒呢个政权啦，定还是系点样样？咁其实答埋嗰啲，即系你要俾个分数出去，一至五同意啊，非常唔同意啊，咁即系，唉，都好 Q 烦嘅问题，仲要俾人驳够两次。咁咧，电视台做访问嘅时候，我基本上缩咗埋去吓，咁啊，基本上如果唔系你又见到我上电视噶啦。但其实即系一个悼念活动，其实系咪应该咁多人当新闻咁做咧？即系当然，头先我讲个方向，又或者我讲嗰啲问题，有一部分人好想知道嘅，包括咩人呢？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喺 Facebook 讨论紧呢啲政治事件嘅你咯。如果你唔关心呢一样嘢，又或者你纯粹当呢个系一个悼念活动嘅话，你根本就唔会有编辑去 border 去做呢啲新闻嘅。咁但系原因咧就系话有一类型嘅人咧叫 political junkies， 即系呢个 term 唔系我作嘅，即系如果大家用即系 analytic 嘅话咧 ，Google 嘅 analytic 咧有一个 category 咧嘅人咧就系叫 political junkies， 又叫 news junkies。唉，啲咁嘅人，好啦，咁呢一部分人想知道呢啲新聞嘅时候，咁編輯就自然会做嘢啦，咁自然会安排去，又或者一啲所谓叫做大学嘅民调机构啊，又或者一啲公开嘅民调机构咁不断去做呢啲咁嘅访问啊，呢样嘢嗰样嘢成。但其实即係于我嚟讲，其实好烦厌一件事，唔係我烦厌俾人问，而係话即係我唔係一个读传媒嘅人。我唔明白，如果啲人抱住一个即系纯粹系因为我想做一单新闻出嚟而做呢单新闻咯，即系话其实咧，从同港独嘅议题系 Q 样，即系因为你觉得而家好多人炒港独啊，系啊，因为有一班人都好热血，即系好热血地讲呢件事嘅，除咗本土派之外就系梁振英咯。咁既然有呢个人，同埋有呢一班人喺度不断咁讨论两个字就系叫港独嘅时候，不如我哋大做港独呢两个字啦。咁于是港独喺香港咧就开始变咗禁词，同埋变咗禁忌。跟住你会见到好多 DQ 啊，所有嘢都系源自嗰两个字所带出嚟嘅所有新闻。咁啊，当然。个源头就嚟自即系香港大学入边嘅学院嘅一本杂志啦，咁但系冇嗰一个男子同埋个本土派嘅即系强烈回应啦，嘅社会上边冇咁多讨论同埋冇咁多反响，咁于是呢啲可有可无嘅讨论咧，就形成咗一个中共套落嚟香港嘅一个借口，咁佢觉得港独咧好风气好炽热啦。即系讲翻六四，其实今年大家仲觉唔觉系仲有好多人讨论，即系你用一个咩嘅身份去关心国家，又或者用咁样咩身份去参加悼念咧？即系其实我真系觉得系冇意思嘅。即系你问我第一个喺心里边嘅念头就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值得大家每一年都攞翻出嚟记一记嘅。即系例如。我唔知我有冇喺节目公开讲过，年初一我都去拜我婆，因为阿婆系即系凑咗我20年嘅一个人。咁佢我20岁嘅时候死，基本上死咗之后，其实每年嘅年初一，因为我有亲戚喺大陆啦，咁但系自从嗰年之后，我都好少翻大陆啦。而家就更加即系废 Q 事啦，即系唔想攞我依家呢个咁敏感嘅身份去申请一张回乡证，我更加唔翻大陆啦。咁点解唔翻大陆？亦同呢件事有关咧，就系我爸阿妈就每年都会翻大陆拜年啦，即系以前阿嫲仲喺度嘅时候要拜年，因为所有亲戚佢即系老豆嗰边嘅亲戚都会喺大陆啦。咁佢每一年年初都返大陸，咁我開始唔返嘅時候，咁年初我就即係叫做相對地年初一就唔使同老豆老母拜年，又或者飲少啲無謂嘅茶啦，咁於是咪可以去青松觀拜我婆囉。咁而呢一樣嘢咁多年係冇斷過，咁你問我突然之間20年之後，你問我你到底抱住一個咩心態去拜我婆呢？咁咪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嘢呢係，即係你問我仲記唔記得阿婆即係对我做过嘢，咁好依稀咯，即係有啲事可能好记得嘅。咁但係你话系咪至于每一样嘢都可以巨细无遗咁数返出嚟咧？其实唔得咯。即係记忆呢系会泛黄，系会忘记嘅有啲嘢。问题就系话 既然有一啲傳統，又或者有啲習慣，自己年年都做嘅話，即係當然你 occasionally 一年唔做，兩年唔做，啊第三年覺得矮拗啦，咁你又做翻，即係唔代表你唔做嗰啲，你唔掛住你阿婆，唔係呢件事。問題就係話喺呢件事上面，我做得出嚟個考慮咧，其實係源於即係過去二十年同我阿婆之間嘅 attachment 啊嘛。咁當然你而家好易會套落一個問題到啦。喂，六四嗰晚都已經好多人討論。喂，第一，就距離六四已經29周年，我婆都係寫20年到啫，29周年太耐啦，係嘛？咁你數一數，咁我當你由89年嗰刻啊，計到而家29年啦，即係29歲或以下嘅人對六四嘅嘢可以完全唔知啊。咁但係咪相對於29歲以上嘅人對六四都仲有記憶，有啲 attachment 喺度咧？即係講緊我六四嗰年就9歲。你話我至於9歲嗰年會識睇新聞，當然唔係啦。問題就係話我10多歲嘅時候識睇新聞㗎嘛，我學校會講有關嘅嘢㗎嘛。97之前喺即係無論喺學校又好，喺新聞又好，你會見到好多關於六四嘅報導㗎嘛。即係嗰啲嘢都係變咗一個我認識六四嘅一個渠道，一個 resources。嗰啲 attachment 係咁嚟㗎嘛。即係如果你話嗰件事係因為我出世嗰年，我未出世咁，所以我對呢件事不聞不問，即係唔好話俾我聽，你係完全唔知呢件事發生，或者唔知呢件事係究竟做乜嘢，係因為你選擇性失憶、選擇性唔理，係因為選擇性懶啫。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我自己都唔係一個每年都會去嘅人，即係我完全唔係話將個責任擺咗喺啲唔去嘅人度，冇意思嘅呢一樣嘢都係。但係緊要嘅係，你有冇選擇性地將一啲唔可以忘記嘅嘢忘記呢？呢個係唔得嘅，唔能夠接受嘅。最重要嘅係，有啲人好鼓吹呢一種善忘，又或者鼓吹呢一種忘記，鼓吹呢一種冷血，即係一種 virtual 嚟喎。喂，咁啊唔得啦，即係嗰啲人就應該佢逃災啦。唔係你自己去唔去，而係話你鼓勵人唔去，而系话你攻击唔去，即系你攻击去嘅人啊！即系你当然知道我讲紧乜嘢嘛？管本咪就咪啲本土派咯。咁而家冇咗嗰班所谓叫本土派，气焰都冇咁强噶啦。咁就唔系攻击啲去嘅人，就系叫啲唔去嘅人唔好攻击啲，即系唔好叫啲去嘅人攻击啲唔去嘅人咁。所以咧，我唔系攻击啲唔去嘅人，即系我其实觉得你点解六四集会？悼念集会人数有高有低，咁梗係有啲人去，即係一年去一年唔去啦，如果唔係点会有高有低啫。如果係越嚟越多人唔去嘅，你会见到个数字係不断咁唔会升㗎，只会落。咁你好简单啦，就係话即係越嚟越少人鍾意去啦，每越多人忘记咗呢件事啦。咁你既然个数字係有升有降嘅话，即係先唔好讨论个人数究竟係今年多咗少咗。咁你既然係有人会去会唔去嘅时候，咁唔去嗰啲系咪应该用啲好独立嘅语言去将佢言语间喺个网上面置诸死地呢？我就觉得唔需要咁做。但问题即系我哋需要珍惜嘅系一种，第一唔会忘记呢件事嘅价值观同埋原则囉。第二就系话我哋鼓吹嘅又或者我哋珍惜嘅香港核心价值，而呢啲核心价值并唔系鼓吹人哋切割，即系并唔系鼓吹人哋善忘，即系并唔系鼓吹人就系嗰件事系应该做一个断，即系一个了断啊！好似孙晓南咁讲法，即系屌喂，嗰啲人唔单止系冇良心，即系呢个已经唔系佢去定唔去嘅问题，佢去都冇良心噶，佢讲咗出啲咁嘅嘢，最冇良心嘅人做咩咧？你高调话俾人听唔去，但喺门口黑钱嘅人。於是黑到幾多錢返嚟呢？8000元。喂，十歸一啊，你唔好忘記嗰8000元有800多元嘅支聯會啊。咁無錢嘅嘢做得出。咁好咗天有眼㗎。即係我覺得即係當年我同我朋友去啦。即係佢一個慷慨解囊嘅人啦。咁我親手唔係親眼見到佢嘩係喎呢個政黨啊派啲。知己又派一啲，哇！嗰个政党又派一啲，呢班天安门母亲又派一啲，好似系噶。喂，我觉得，但系呢个人系即系点讲啊？ 相对地都系思想开明啲，就比较支持一啲所谓叫激进思想，即系唔系传统和理非嗰种泛民嘅。哇，咁佢都可以啊，俾钱呢啲人咧好嘢，明知都唔中意民主党噶啦，好似好想入钱落去箱度咁，咁样嘅。即系当然佢见到学联就会俾钱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香港系好彩多得呢啲人，即系如果唔系咧。大家見到嘅所謂叫政治活動啊，乜嘢社運啊，唔使講啦，即係冇錢做嘅。簡單嚟講就係、是，咁當然即係當晚善款嘅數字，年年都係支聯會最咩噶啦。因為點解呢？因為成個職工盟同埋成個民主黨嘅系統咧，都係幫支聯會籌錢嘅。佢哋係唔係開自己嘅章喺度幫自己政黨籌錢嘅？即係當然，即係呢個係李卓人同埋即係以前啊馬丁留落嚟嘅一個優良傳統啦。但其他政黨係咪咁呢？即係包括喺銅鑼灣嗰邊入口，一見到最大嘅黨係咩咧？係公民黨。咁啊，當然係即係啲春秋二制嘅嘢，六四呢啲嘢，大家籌少少錢都唔係多30多萬啦。咁即係其實政黨中意營運嘅咁啊好啊，即係大家都會知道捐錢最重要係捐俾支聯會，但係咧其他政黨咧依然都可以。即係相應咁資助一下，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人係即係非常之香港多謝佢嘅。咁基本上成個晚會咧，今年聽翻啲 feedback 咧就幾好嘅，幾好嘅意思係乜咧？少咗好多人鬧。第二咧就係話覺得個節即係個節奏明快咗嘅，即係應該講嘅嘢係講，應該做嘅嘢係做，做完就快快脆脆大家走咁啊。其實好 OK 嘅喎，你話好快咩？唔係，即係嗰日都應該係九點七八我先，即係總之成件事差唔多完，係唔係差唔多完曬？係講到完曬，基本上我係隨人潮走嘅，只不過人潮係最先嗰批咁解啫。咁我覺得咧，真係嘅。嗰晚翻到屋企咧，就见到一位网友，即系大家知系边个，费提名啦。咁一位网友咁啊写个 status， 当然自己即系佢话到佢自己以前都唔系左交啦，今年系第一年去。但系问题咧，你当你入到去维园做一啲交事嘅时候，姑且当佢系交事啦。你见到身边嘅人好认真做呢个交事咧，其实你会鼻子一酸嘅，即系你会有少少感动，有少少感觉嘅。系呢件事。对于我嚟讲，可能就系发生嘅时候我未出世啦。第一，第二就系话我知道佢嘅资讯已经越嚟越少啦。原来唔系，因为好紧张呢件事。如果有人咁紧张呢件事嘅话，其实系咪都系好值得悼念？又或者如果真系交嘅话，都系一年交一次啫。系咪一年嗰交嗰次都唔得咧？原来唔系，不如一年交一次啦。大家就系咁简单嘅咋，唔系讨论啲人去唔去啊，而系话我觉得有啲嘢咧，即系硬交都值得做啊。我话俾你听，所谓叫艺术家或者音乐人咧，100个里边99个去到最后，佢都唔能够坚持到自己嘅梦想。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可能唔照顾呢100个人嘅。纵使到最后得一个能够坚持成功出人头地，但系嗰99个系咪你要抹杀佢其他一切可能嘅资助出路，令到佢喺呢条路上边冇办法用最多嘅时间去揾佢自己嘅理想咧，系唔得嘅。即系所以。就算支聯會做嘅嘢硬交都好，你覺得佢要求嘅嘢有幾渺茫都好，對於一啲真係熱衷維權，即係喺大陸進行緊維權啊，即係李文竹啊，你睇下佢開 Facebook account 係好多即係慰問佢嘅人又有啦，鬧佢嘅人又有啦，好多 like 啦，好多 share 啦。即係當然佢做嘅嘢，你係咪抗爭嘅一種呢？其實都係不合作運動嚟嘅啫，都好難話係佢一種有效嘅抗爭，因為你係要挟唔到個政權。咁問題係呢啲喺好多人眼中好膠嘅嘢，喂，佢做其實係佢要負擔嘅代價比我香港人多好多。即係如果你支聯會係唔做呢啲嘢，又或者你香港嘅人普遍都係唔關心大陸維權嘅人嘅權益，又或者佢哋嘅下落、生死、佢哋嘅遭遇嘅話咧，呢班人做得好冇癮，好快就會冇曬嘅，因為大陸會覺得打壓曬呢班人，香港人都唔理啊嘛，咁啊打壓多啲，打壓盡啲咯，咁709拉咗嗰啲人完全冇價值噶啦。咁你同我講話，你覺得呢個政權唔應該存在喺世上，你話你好反共，咁你到底係你幫緊佢做一啲洗腦工作啊，定還是就係話去挑戰緊呢個權威，去繼續？建立香港人一啲唔能够遗忘嘅记忆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值得好闷， 但係值得諗嘅問題。咁所以盡量得閒嘅盡量去囉，唔得閒嘅下年再去囉。咁喺網上面出個 status 悼念下，懷念一下，講下呢件事，照樣 retweet 啊，即係 share 一啲關於六四嘅新聞啊。即係所以點解我咁佩服陳清華呢，即係今年係第一年喺六四之前睇到佢嘅 post， 佢好不遺餘力做呢啲嘢。即係如果唔知邊個陳清華嘅話呢，咁你可以去留意一下知己個網台節目啦，薪火相傳啦，揾返佢一集啦。佢係少數喺香港嘅人有討論過成個即係六四學運，討論過又或者知道一啲操作，又或者一啲談判，又或者一啲策略嘅人。即係我覺得嗰啲人係絕對要為成全呢個歷史嘅負責任，而且佢亦都即係非常之盡責，所以我好佩服呢啲人。咁所以我係每一年都會 share 佢啲嘢。咁當然就係話佢間中有啲 share 出嚟嘅嘢資料性錯誤，例如係你喺 Yahoo 搵8964係搵唔到相關嘅圖片嘅，於是呢佢就有一個 conclusion 就係話Yahoo 已經被學蟹啦。當然就惹嚟好多科技界嘅人即係眾口一詞，就覺得喂做下 study 先啦。佢唔係一個咁，即係點講呢，即係有時呢啲人 share 一段新聞，即係當然佢可能就係、是、因為我都係 share 佢嘅嘢咋嘛，係咪我真係因為呢、這個唔係一個普通人，我係唔會，即係第一我唔會立亂 share 人嘅嘢嘅。如果要查證嘅嘢呢，如果一個我唔係好信得過嘅人呢，我絕對會自己查嘅。但係問題就係佢唔喺呢個即係我咁懷疑嘅人嘅名單之內囉。咁於是呢我 share 佢嘅嘢之前係冇查證，咁於是原來有人提醒，唔係我交咗喎，交咗 delete 個 post， 最多係咁，使唔使切腹啊？頂你嚇，好、啊、簡單一件事啊！即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 share 嗰個 post， 係因為我想大家知道，即係又或者係陳清華想大家知道，即係呢個所謂叫打壓嘅機器，對香港又好，對外國又好，對一啲搜尋引擎嘅打壓係未停過，俾嘅壓力係未停過。如果有人相應而即係收起咗啲相關嘅報導呢，絕對係一種政治審查或者白色恐怖。即係都係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即係要注意呢一樣嘢啫，咁樣。咁所以唔使太認真嘅。即係講起六四，其實超時嘅，我講六四嘅時候唔係想講咁多呢啲部分。其實我係想講一樣嘢。即係六四晚會被人攻擊得最緊要嘅呢，就係嗰班所謂叫本土派嘅抬頭。但我想問，而家啲本土派死撚咗去邊呢？即係有冇一個本土派嘅人啊，即係可以企出嚟話俾人聽，本土派從來以前去鼓吹一條暴力革命嘅路真係錯啦。因為梁天琦今日判咗刑，判刑嘅年期是六年。即是好多人都会觉得嘩屌咪咁重啊判得。事实上在好多人眼中都是重啦。咁佢判刑重唔重是一件事。个问题就是话之前关于旺角，即是佢哋讲嘅鱼蛋革命呢一件事里面判咗刑嘅人已经有11个。判嘅刑呢係即係由幾個月至4年9個月，最重嗰個呢就有份縱火燒的士嗰、那個判咗4年9個月。即係你既然係一個佢哋眼中嘩要呢啲係義士呀，嘩要革命呀，嗰、那個絕對係一次革命嚟啦，咁你覺得嗰個係魚蛋革命㗎嘛。咁呢次革命係唔成功嘅，我其實都唔知佢哋眼中呢個革命成唔成功，因為事實上呢係擊退個差佬一段時間喎，即係只係嗰個結果唔能夠守完個勝局咁解啫。咁去到最後就係話拉罷過啦。咁個問題就係、是、喂而家咁多人判咗，甚至乎個個都係判4年啫，最緊要嗰、那個而梁天琦唔入嗰條係煽惑暴動罪，同一條暴動罪點解佢可以判6年呢？呢個非常之對梁天琦唔公平。即係幾近係政治檢控㗎喇。最公平嘅就邊個係肥棒，即係肥棒呢件事完咗之後 就已经系即刻发文强烈谴责香港政府利用呢啲公安条例去做政治检控。即当然剛才我提及嘅共产党又好，梁天琦又好，本土派又好，肥胖都好，即我绝对系避免去提喂究竟法庭本身而家系咪变咗一个政治检控机器呢？即当然法官系唔会接受一个政治指即是政治操作啦，佢自己亦都系非常之重申即今次嘅案件系唔会受到任何嘅政治压力，又或者冇一个政治嘅 bias 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光天化日，大家睇到你对梁天琦嘅判刑量刑嘅起点系实在太高。点解高呢？第二节翻嚟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